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翻嚟黄伟文一家之言第二部分。喺1989年啊，6月4日。北京血洗天安门之后，整个中共政策改变了，亦改变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这个是互为因果的。中共本来的改革开放是三部分，一个是政治改革。啊，最先当然是要经济改革啦，要人得益先啦。经济即是食货咋嘛，我哋叫用历史嚟讲，我哋叫食货，唔叫经济。食货即是咩呀？即是个个都食得饱，改善民生。咁啊，经济政策改革之后到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之后就到呢、这个啊文化改革，咁所谓嘅即係等于中共嘅，咁咪等于中国历史文化里面嘅历史文化嘅哲学，先系食货，跟住就到选举，啊选举即系教育啊，教育个目的系选举，选举出嚟最好嘅人成立政府，第三部分政府即系职官，有职先至有官，即系有责先有权。再跟住就到禮，禮係乜嘢？即係話你要成立一套核心價值，咁呢個即係文化改革啦。咁再跟住就禮樂，到樂第五部分嘅樂，樂係乜嘢？講係文化。咁即係話其實佢一連串嘅頭先所講嘅嗱，鄧小平用嘅叫做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同文化改革。如果用啊中國嘅歷史啊，用中國歷史個嗰、那個倫理嚟講咧，就係、是、先係食貨，再係選舉。跟住就到職官，再跟住就到禮，跟住到樂，其實依五部分即係亦即係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同文化改革。但係去到89年，發覺停咗啦，停咗嘅原因大家都知道啦，已經依十幾年嚟、廿幾年嚟嚇、啊，已經講咗好多啦嚇。個、啊、原因就係因為胡耀邦一碰政治改革落台啊，趙紫陽碰政治改革落台，咁所以江澤民覺得不如唔好搞啦，我哋依三部曲淨係行第一步算啦，咁。但是问题经济成果改革咗之后个成果如果冇政治改革嚟保护咁点呢跟住就造成咗腐烂㗎喇喎闷声发大财即係话唔好政治上有势力嘅山头唔好喐我哋分晒佢。咁当然佢分俾佢自己嗰边最多啦通常啦边个主持分嘅分得公唔公正就係、是、由于分到咩叫公正永远冇公正大家呢觉得自己应该攞多啲咁红色血脉唔满意。是吧就觉得自己应该个祖辈啊我个血脉上啊是天父皇权嘅江山是我个祖父辈打返嚟嘅咁点会我哋攞得最少啊呢、这个就係个大嘅背景啊即係所谓嘅集团之争啊集团利益之争呢、这个集团唔满意啦。咁1989年之后其实到依家啊依二十几年嚟喺大陆能够搵到钱嘅你同江泽民都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因为江泽民地方诸侯入京之后，已经将北京帮斩杀殆尽嘅，咁全部引入上海帮，咁上海就成为整个改革开放嘅大火车头，已经唔再用邓小平以香港作为指路明灯呢样嘢。当时大家兴致勃勃，系嘛？又话上海点样超过香港？啊，上海点点点点点？啊，上海乜乜乜乜？上海啲人讲英文叻过你，系嘛？跟住又唔知点样，依好多艺人都要搬翻上海住，上海搵到食，系嘛？全部呢啲说话几时超过香港？香港仲有冇竞争力？嗱，呢啲讨论嗰阵时进行咗成20年，最近几年仲有冇人讲呢样嘢？冇人讲噶啦，觉得好好笑嘅会啊！你话上海超越香港，只要中共体制冇变，只要仍然一党专政，上海永远都唔会超越香港啊！呢一点要好清晰知道嘅，就系、是、李国能话斋喺法治之下。任何人都唔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我哋有个可仍然啊系运行啊仍然畅顺同埋可靠嘅三权分立。嗱喺呢个情况之下，任何人去到大陆，仲系能够啊横行呢个神州嘅，咁自然同啊江泽民嘅系派，或者同江泽民本人 啊，都有千丝万缕嘅关系。李嘉诚啊，作为吓喺呢段时间啊一个神话式嘅累积财富，咁当然同江泽民嘅关系非比寻常啦。大家记唔记得过去中共领导人嚟呢个香港主持回归嘅仪式，其实只有江泽民系选择住喺呢个红磡海逸酒店嘅。点解要住海逸酒店呢？原因只一个，嗰、那个系李嘉诚的酒店，红磡系李嘉诚嘅根据地啊，地产上面系咪？点解唔住呢个会展隔离嘅啊君悦酒店呢？无论从地点上、保安上啊，同埋有盖啊，去穿过去都唔需要经路面嘅。你要喺呢个红磡，喺呢个海逸酒店旁边整只船，咁样横过嗰个维多利亚港，而去到嗰边湾仔码头上船。点解咁复杂都要住呢、這个啊红磡海逸酒店呢？只系想话俾啊中共所有上上下下官僚睇，亦话俾啊香港其他人睇，李嘉诚系同其他人、同其他商人有唔同嘅。而由于有咁嘅身份，由于个酒店系佢用主人家身份，先能够令到李嘉诚可以带住个仔啊，同呢个当时嘅国家主席啊、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啊，呢、这个江泽民食早餐，食完早餐，江泽民先上船，咁个个对面呢、这个啊。会展中心主持呢个回归仪式，呢个亦系好苦心地安排俾李嘉诚一个身份，因为江泽民当时三权一身嘅人物系嘛，嚟到香港，边个唔想同你食间饭啦？如果喺私人场合食一餐饭，如果系边个咧？点解要俾一个机会李嘉诚而出师有名嘅咧？咁只有住你嘅酒店，用你酒店嘅身份作为礼貌式地啊。同一个贵客食下早餐，而亦俾机会李嘉诚系嘛，将两个仔介绍俾啊呢、这个当时嘅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军委主席。咁当然仲插入个小插曲嘅啊，李泽楷，我谂全当时全世界只一个人可以约江泽民食早餐而迟到嘅，嗰、那个叫李泽楷，即系佢嘅细仔 Richard Lee 啊。到江泽民走咗佢先到嘅，我谂做佢老豆。当时有冇吐血我唔知啦，要李嘉诚嘅私人医生先有记录啦，系嘛？但系问题李泽楷一生人做事做一件，做系只一个目标啫，就激死佢老豆为止啊！咁呢个就牵涉好复杂啦啊！由于佢最锡佢阿妈系死于家中，佢将个责任归咎于佢爸爸，系嘛？咁事实李嘉诚都问心有愧，喺呢个情况之下，对佢更加宠爱，更加宠爱。通常嗱，做过父母都明噶啦，你越更加宠爱，佢越明白啊！你个宠爱嘅基础系基于有协议，既然有协议嘅话，我更加放肆，所以李泽楷系迟到嘅。喂，呢、这个成为咗当时一个啊极之啊有趣嘅所谓花边新闻。但系大家揾翻下，点解江泽民吓、啊、要住呢个海逸酒店，先给予到李嘉诚一家同佢食呢个早餐嘅机会？咁即系话，其实江泽民、李嘉诚佢能够行得通，亦或多或少而要得到呢、这个啊江泽民嘅祝福，先至可以喺神州嘅投资咁一帆风顺。嗱、啊，再跟住好啦，江泽民钦点嘅唐英年啊，冇法如期地做上特首，梁振英上台。喺当时，梁振英同唐英年嗰个最后嘅啊所谓投票嘅过程，李嘉诚已经知道佢支持嘅人已经冇咗啦。但系佢仍然主动走去记者嘅前面啊，同香港人讲：记住，我投嘅系唐英年先生。再讲一句，记住，我讲嘅系唐先生，唐英年先生系啦。佢话即系话佢根本唔信任梁振英，佢亦知道自己祝福佢嘅，亦即系祝福呢个唐英年嘅人啊，已经唔系啊等于当年地嘅祝福系可以地承诺噶啦。所以一叶知秋。由嗰一刻开始，你已经知道李嘉诚已经准备撤资，撤走晒所有佢香港长和系啊嘅啊注册，撤走晒所有国内能够卖、能够褪、能够变卖嘅嘢，尽量地慢慢褪出去欧洲， 趁出去世界各地。點解？呢、這個就係坤卦嘅初爻所講，理傷兼兵至啦。即係話，其實佢嘅祝福嘅，佢嘅背後個神啊，已經唔係嗰個神啦。所以見到到舊年，董建華搞咗個好奇怪嘅團，叫做超級富豪團，係咪上京？呢、這個富豪團係乜嘢嚟嘅？其實大家明眼人一睇睇到，其實即係話習近平主要想見一個人啫。呢、這個人其實就係李嘉誠，但如果咁樣見佢就好突兀嘅，因為太過將佢突顯出嚟，所以要董建華出面組織一個叫超級富豪團。咁咩叫超級富豪團呢？其實邊條線喺邊度呢？冇人知，董建華自己先知，佢係超級嘅。但係問題目標得一個啫，就係李嘉誠。李嘉誠，習近平要見李嘉誠。當然，習近平要見李嘉誠，李嘉誠冇權唔上去。習近平只係想問一個問題。既然你冇辦法啊，你唔同意梁振英做特首，咁你心中可有其他人適合做特首嘅呢？係啦，呢、這個團個主要問題就喺呢度。李嘉誠嘅答案係點？當然只有佢哋見面嘅人先知啦。不過我哋隨跟住見到個新聞係咩呢？就係、是、董建華立即回港，立即回港，當日已經開始宣布成立智庫，跟住主動地招待記者，然之後話俾你聽。啊！佢依家夜晚通常都鍾意唱 K， 唱咩 K 啊？佢有首飲歌，老人家真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啦！啊，唱 K 喎、啊，啊，董建華唱 K 喎、啊，你死唔死啊，大佬？跟住話主動唱佢有飲歌叫做《獅子山下》，係啦，《獅子山下》帶出咗個梁錦松出嚟，即係話當年佢哋壯志未酬嘅一班人要重新要復出，係嘛？李嘉誠。相对地觉得试过啊，董建华式嘅团副子弟，亦见过曾荫权式嘅职业官僚，但系好似都唔系好妥当，能够理解到中环价值，理解到商人啊，自由经济、市场经济都要嚟自中环啊成长嘅人先得，中环成长而又能够有从政经验，真正驾驭个政府。而又得到北京放心嘅人，其實數嚟數去亦唔係咁多。喺呢個時候，梁錦松突然間紅起上嚟，即係話由嗰個超級富豪團開始，下屆特首競選其實已經正式展開啦。喺呢個時候，突然間係嘛，由呢、這個啊董建華抬轎，梁錦松一時看張，但係經過咗舊年9/28/2021年嘅雨傘革命之後。我諗對習近平嚟講，佢用呢個易經道理啊，陰陽，佢要覺得如果呢邊唔通，呢邊就要試下另一個相反方法㗎啦。咩叫相反方法？嗱，其實我舉一個例咧，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做過父母嘅人都知管教子女之難，係嘛？每晚都就喺度衝突緊，食完晚飯之後就衝突㗎啦。個細佬哥就係唔同你合作，功課唔做。或者做你逼佢坐喺度，系嘛？喺张写住台度，佢揸住支笔画满晒个间尺，画满晒个交叉，成张台佢写到满晒，佢就系唔写功课补嗰页。咁啊，老豆用强嘅方法打闹藤条喝骂，嗰、那个喊喊咗之后就点？跟住就喊喊一边喊一边做，佢都系唔写一个功课补类画。好啦，10:30嚟啦，瞓唔瞓咧？功课未完成。个细佬哥啊喊咁，嗰边拍台拍灯，阿妈出场啦。老豆嗰套唔得，恐吓冇用，打冇用，所谓打到咪真系打啦。依家打旁边嗰啲啊，啊女喺度攞条鸡毛扫打下张 sofa 啊，啪喺度啊，啊跟住拍下张台面啊，跟住掟嘢啊，咪哩哇啦，就系闹啦，系啦。个细佬哥系咁唔合唔做唔合作，咪哩哇啦喊，你讲两句，你未讲嘅喊定先，哇哇哇喺度叫，系啦。10:30咁点咧？硬嘅方法唔得，咪软咯。老板系咁，做生意系咁，政治系咁，屋企系咁，教只狗都系咁，其实都系咁嘅啫。个阿妈嚟一齐做啦，咁啦，乖啦，系咪啊？嗱，因为你咁噶啦，嗱，你写呢边，我写呢边，我帮你抄，嗱，我帮你抄英文，你自己做数学，不咁做啦，咁跟住系啦，咪氹咯。嗱，唔系点落去咧？ 十点半、十一点、十二点，系咪唔瞓咧？终于一家三口，大家咪埋头喺度做功课咯，系咪啊？老豆做一份，啊，妈妈做一份，啊，个仔一边抹眼泪，一边诶咁啊，诶住另一份，系啦。咁啊，十二点大家洗面，啊，大家刷牙，准备上床，咁听日先翻到学噶。我谂北京见到香港嘅情况，用梁振英方式，本来佢谂住试。唔可以再用唐英年團父子弟方式，因為試過董建華嘅失敗咧，就唔想試呢橛啦。其實，但係曾蔭權作為職業官僚，佢有一個公門小吏嘅心態同聰明，諸事勿用，乜都唔辦。首先穩定咗政府嘅收入，穩定政府收入只一條計嘅啫。呢條計就係要高地價政策重新去翻，將董建華嗰個所謂土地政策，人人有間屋嗰啲八萬五推翻咗佢，重新高地價政策。高地价政策当然历史又好悠久嘅。高地价政策本来系基于当时香港政府系嘛要做十年建屋计划，但系边有咁多预算嚟起公屋呢？除咗你将个地价土地有价，土地有价，但系呢个平衡要玩好好啦，要个安全网，用公屋做安全网，买唔到市场上嘅私人楼宇就用公屋包底，所以公屋就不断咁起，就但系用个土地卖土地得嚟嘅得益起公屋。咁所以變咗呢，你有兩種人，一種人可以喺私人市場買到私人樓，如果唔係就等住排隊上樓啊，不斷起不同嘅公屋，衛星城市係啦，用咁樣去平衡，呢個英國人嘅政治技巧。到回歸嘅時候呢，北京政府覺得啊，北京政府係因為窮得太耐啊，大陸政府嘅人好奇怪嘅，一味顧住錢，一味好驚英國人喺回歸前用曬所有儲備，用曬錯賣曬所有土地，所以佢限制佢。啊！喺九七前每年嘅賣地嗰個面積，唔係因應市場嘅需求，係因應嘅固定地。佢驚你賣曬所有地，喺呢個情況之下，個市場作出反應啦。因為你個供應限制咗，咁就有得炒賣啦。因為既然你唔係越炒我越供應，咁等你點炒啊？好似的士牌價咁啊，係嘛？原來三十年來都未變過嘅，一萬八千個嘅。咦？既然嘅供應係停頓。咁就有得炒賣機會啦！我哋所謂股市上面歸邊啦，將啲數字歸邊之後，就揸住市場僅有嘅數字，咪炒出嚟咯。係啦，喺咁嘅情況之下，開始啊，九零啊，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四開始啦，不斷地啊，突然間咧開始神奇地飆升啦，就因為供應有限，又可以地啊。既然供求失衡，就可以喺嗰度可以炒賣，咁啊土地拉高咗。到董建華覺得喂土地太多咯，土地太貴啦，啊居民怨聲載道。佢呢個人就係自大財疏，好心做壞事，基本做每件事都錯嘅。董建華一生人只做一件事啫，其實總括嚟講，要寫佢嘅墓志銘好簡單，就是、一個字夠啦，個錯字係啦，因為佢成個生命都係錯嘅。系嘛？跟住哦，一推冧咗個樓市八萬五之後，哦，原來發覺所有人都叫苦連天。呢、這個時候，曾蔭權做嘅時候只做一件事，重翻高地價政策，穩定政府收入。而佢做特首只做一件事，就派糖。派糖唔會得罪咯啩？諗住都原來發覺都係批評好多。嗱喺呢個咁嘅大背景之後，試過咗團富子弟，試過咗職業官僚，大家一個新思維就係話。喺北京嚟讲，不如试下土共当家啦，系咪啊？土共当家，但系问题梁振英系另一种土共。土共本身都分成两条路线，好似曾氏兄弟、曾玉成、曾德成兄弟啊，吴康文嗰边，喂，真系几十年嚟同殖民地政府斗争嘅，系咪啊？所谓红砖并重嘅人都好多嘅，但喺呢个时候就觉得有啲藐啊，有啲藐呢种所谓嘅土共暴发户嘅梁振英方式，因为梁振英。就喺上層作為一個土共古惑仔方式，走佢嘅古惑仔政治路線，就攞咗右邊有權力，一扣住嘅權力，就盡量用佢嘅權力，攞咗呢個灰色地帶，盡量使用灰色地帶，係啦，盡量為威位啊，盡量地用佢自己嘅方式嚟管治香港，挑起香港嘅啊撕裂，挑起香港撕裂嘅好處喺邊度？令到香港市面上俾人一個感覺人心惶惶動盪嘅感覺，喺呢個時候，啊。大家會覺得有港獨出現啦，同疆獨一樣啦，啊，同呢個藏獨一樣啦，所以咧對呢個政策一定要用硬政策，唔可以用軟政策。嗱，呢個就係佢保護自己嘅方式。所以你見到舊年嘅九二八雨傘運動，其實最唔想雨傘運動結束嗰個其實就係 梁振英。跟住啊，到呢个习近平要同呢个曾俊华握手之后，呢、這个咁样嘅 implication 好重要啦，即係等于呢个当年啊江泽民要喺呢个海日酒店住一晚一样啊，要同李家一起父子食早餐一样，呢、這个肢体语言对共产党嚟讲一直都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嚟嘅。点解习近平刻意要同呢、這个啊曾俊华握手？呢一握系代表乜嘢嘅含义呢？咁开始到呢边啊，作为嘅啊梁振英背后嘅最大权力支持者就系中联办，因为中联办系一个多余机构嚟嘅，系架床叠屋之下一个地方势力搞地下工作啊，有权无责嘅。佢有咩权？你见到佢通过梁振英使用所有权力，所以佢希望梁振英系超越三权、超越法律嘅，因为只要梁振英超越法律。咁佢就可以超越法律，因為佢先係真正嘅操控者。梁振英其實就係中聯嘅一個傀儡。咁所以變咗呢，開始你見到張曉明要講啦，呢個特首係超然於三權分立。咁姚戈平就講啦，其實好多法官都唔理解基本法。陳佐爾又講啦，嗱佢哋嘅說話其實你見到係習近平出訪美國前嘅部署嚟嘅，唔係當佢哋白痴，因為你當佢白痴嚟閱讀咧，咁咩都唔使閱讀。首先，共产党人是以斗争为耕作，他们本身就在内部作为权力斗争而作为他们正式生计。这种人在什么时间讲什么说话是有部署有计划的。他的方式是一个要激怒香港，尤其是激怒香港本身已经激进的那班追求者。因为他们被那班人有个台阶，就话北京已经放弃基本法，放弃三权分立，放弃已经白纸黑字写字嘅所有条文啊！我要香港人恐惧，尤其是香港嗰班啊，俾网民称为香港猪嗰班咧，主要食啦、旅游啦，就填满嗰班啊，希望与世无争，匿埋喺一个世界里边，睇下边间自助餐抵嘅，系咪去边度玩好？依家汇率咁平，去日本玩啦，不如去京都睇睇枫叶，定去曼谷或者去呢个吃喝玩乐好咧？定去呢、這个欧洲购物好咧？嗱，呢个情况就系话，佢要令呢啲本身嚟讲觉得已经享受紧目前生活，对目前好满意，揸住两层楼，有一千几百万股票，个仔读紧名校，系咪？跟住一年去五次旅行，基本上欧洲南美已经踏遍世界啊！跟住有唔错嘅公司，或者有若干嘅所谓嘅香港中层中高层啦嘅收入嘅人，令佢都要面对翻呢种生活唔得噶啦，以后因为基本法已经被唾弃啦，系咪啊？人大嘅框架係控制咗我哋嘅选举啦，喺原地踏步嘅竞选方式，1200人嘅小圈子里面，喂，我哋唔讲呢啲㗎，选出嚟梁振英再连任，佢就超越于法律，超然于呢、這个三权，要保障中联版嘅存在意义同价值。係啦，简单地讲，一连串嘅行为包括埋呢、這个批评李嘉诚撤资嘅。佢唔敢批評馬化騰同馬雲嘅所有嘅行為，都是一個方式，就要令香港人恐懼，激怒本來已經其實唔成氣候或者唔成形嘅所謂港獨現象啊，推到佢哋同呢個疆獨同藏獨平排，最好能夠撩起咗呢班所謂嘅勇武激進派更勇武、更激進。所謂所有咩叫勇武？香港人見識過咩叫做？对政府的勇武就是1967年。当时的斗位地下斗位真的叫勇武啦。杀警察放炸弹是吗？要令到香港整个香港停顿，罢工罢市罢课用小学生向前排，等你射催泪弹就先射向小学生先。喂，他们真的是勇武的杀林斌杀警察，见不见到这些真的是勇武。如果能够将香港的勇武逼到这个阶段，咁香港就已經同疆獨同呢個藏獨幾乎係成為咗目前北京要處理嘅三個所謂嘅獨立問題啦。 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啊一定要用翻強硬嘅政策，繼續香港嘅管治。咁梁振英嘅連任機會就完全高唱入雲。依家目前我見到梁振英好似已經完咗咁啊，成個劇本已經寫完咗，好似習近平開始唾棄呢一個基本上唔啱使嘅人。但係佢扣翻住張德江，張德江又咁巧又係呢個江澤民嘅人，開始裏邊又開始中共嘅宿命開始啦。啊，兩派喺度競爭，我哋翻嚟一間翻嚟，我哋繼續講下啊，譬如話陳所以想講嗰、那個啊去殖化、去中國化嘅問題啊，一陣間見。